公读有地德传第一章，拿布高在尼尼微大城为亚述王第十二年，那时阿法撒德也在厄克巴塔纳为马代王。阿法撒德在厄克巴塔纳周围用砸成宽三肘长六肘的石块修建了一座高七十肘宽五十肘的城垣，在城门旁还建筑了一些碉楼，高一百肘，基广六十肘，又修了城门高达七十肘，宽四十肘，以便他的大军可以出发，部队可以列队而行。那时拿布高王在腊高境内一个大平原上与阿法撒德王作战，凡居住在山地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伊达斯贝以及属厄兰王阿黎约克的平原上的人民都支持阿法撒德，因此有许多民族前来参加赫楼德人的战争。亚述王拿布高遂向波斯所有居民，向西方所有居民，居住在基里基亚、大马士革、黎巴嫩、安提黎巴嫩以及所有沿海一带的人，向加尔莫尔、基雷阿德、上加里肋亚、厄斯德隆大平原的民族，向撒玛利亚及所属城镇，向约旦河西岸直到耶路撒冷、巴塔乃、赫楼斯、卡德士的居民，向埃及河、塔弗乃、拉莫瑟斯及歌声全境，直到塔尼斯上部与蒙菲斯的居民，向住在埃及至厄提约皮亚边疆上的居民派遣使节。但上述各地的居民都轻视亚述王拿布高的号召，不肯与他联盟参战，也不怕他，看他不过如一常人，叫他的使者空手蒙羞而回。拿布高对这些国家大怒，既指着自己的御座和帝国发誓，必雪此恨，要用刀兵消灭基里基亚、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全境，以及摩阿布境内一切居民、阿蒙子民、犹太全国与埃及，直到两海边境间的一切居民。第十七年，他果然率领大军进攻阿法撒德王，一战告捷，使阿法撒德的全军马队战车全部溃败，遂占领他的城池，来到厄克巴塔纳夺取城楼，沿街掠夺，使精华变为耻辱。后又在腊高山上擒获了阿法撒德，并自己的枪手当天刺杀了他，然后率领大军并所有庞大的混合军队回了国，在国内与自己的军队庆祝宴乐凡120日。